足迹的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，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金色的月亮，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。彩虹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。